一副乖嘴是好办，何必为此看愁容？你不必为难，我愿从你两全其美，你往西来，我往东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Yeah. 实在爱你，你全都 再请听《秦香莲·琵琶词》。